在战胜节之际，有虞姬衡、裴炳绪、金春吉等烈士的遗骸安葬在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。他们都是参加保卫祖国圣战，发挥无比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，打败美帝侵略者的英雄。还有贤成璧等15名烈士的妻子也和丈夫同葬。